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新国家党前任代表和共同民主党代表13号在国会的国情咨文时主张朴槿惠的对比政策遭到了失败。另外，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的一家民意调查机关在11号到13号对全国各界各阶层1000多人进行了民意调查，调查结果显示对朴槿惠的支持率继续滑落，而且对执政党新国家党的支持率也在一周内下降了2%。